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大型健身综艺节目《加油好身材》昨天在浙江卫视开播，节目中分别给体验者搭配健身私教，通过科学有效的健身方式实现身材的蜕变。深圳卫视原创文博推理秀《诗意中国》将于明天和观众们见面。节目中，嘉宾们将从亲身感悟的诗意生活出发，引入档期节目主题，结合现场还原的古人生活场景，对主题关键字进行层层剖析，并从100多位观众中争夺诗意复刻场景的关键线索，最后通过验证复刻信息进行推理。陈伟霆、马思纯主演的电视剧《橙红年代》本月17号将在东方卫视播出。这部剧改编自萧其孝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在一座名叫江北的中国城市里，一群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普通市民和为保护老百姓安全的人民警察，用热血和正义与恶势力做斗争的故事。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明天几部新片将在国内上映。《渭泽之路》是由唐高鹏执导，王学兵、马伊琍领衔主演的公路电影，讲述了在茫茫戈壁滩上，负债累累的二勇带着来历不明的孩子踏上了追妻之路，在3天2夜的旅途中，与性格迥异的人们在西部公路上相遇，发生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故事。由林德禄执导，古天乐、张智霖等主演的电影《反贪风暴3》，除了延续前作精髓，还在案件规模、反贪阵容和动作戏份上进行了升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主演丁海峰、冯雷、李新月这次加盟影片，展现内地和香港的联手反贪故事。影片《美丽战争》讲述了前超模历经磨难参加全能超模比赛，在此过程中寻找到真我与真爱的励志故事。日本影片《镰仓物语》也将于本周五登陆国内大荧幕。推理作家伊色正和与妻子亚纪子定都镰仓，过着夫唱妇随的幸福生活。一次偶然，亚纪子被怪物带到了异世界，爱妻心切的伊色为了救回妻子，不惜只身冒险。第23届釜山电影节昨天公布了新浪潮竞赛单元入围片单，包括张震、倪妮主演的新片《暴雪》，以及祝星导演的《漫游》在内的10部亚洲新人导演作品入围。《雪豹》这部电影是曾经参与《疯狂的赛车》《无人区》等片剧本创作的崔思维的导演处女作。影片讲述了在灾难级的暴雪降临极北的边陲小镇之时，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警匪对决。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的天空云量有继续增多的趋势，不过大部分时间的云是比较高的，对光照的遮挡作用不是特别明显，预计最高气温有点高，要在29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咱们要聊的事儿啊，是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 嗯， 因为最近关于这个新闻大家看的也比较多啊，什么呢？长租公寓出现了一些污染的问题啊，而且最近也有好多好多的消息，包括一些记者调查，说了这长租公寓，咱们拿60平米来算，它的装修费用大概是20000块钱左右。 哎呀，挺值的呀。 是啊，多便宜。 嗯， 但是这么便宜是不是会有问题呢？啊，就目前我们看到了一些检测指标什么的，确实是有问题的。干脆人家都管这公寓房，就这种精装的，所谓精装的长租公寓房，都等同于甲醛房。 啊？ 就是反正是对人体是有害健康的。 嗯。 而且租金又这么贵。 嗯。 啊，今天咱不聊这事儿。咱们聊的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般大家都会说，我们经常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有的朋友问，我们家的89平米想要简简单单的装一下，大概得花多少钱呀？ 那多简单啊，得 所以不知道这个简单到底是多简单。 对， 但我们理解就是装到能住就行了，而且这个环保要一定达标。今天我们就来算算，也是拿60平米的房子来说到6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们要装修，大概不能说大概啊，成本价得多少钱啊？您心里边也有点数啊。 如果要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说的都是成本价啊， 对， 您说哎呦这里我还得有什么利润啊什么，这些都单说。 对， 如果您要是说啊成本是这样，如果要是太低于这个数的话，您心里就得打一问号。 是的啊，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来，我们请来今天的嘉宾，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哎，那一开始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啊， 好， 咱们也可以从装修的流程开始聊，从最开始我们要花多少钱，到最后我们可能要花多少钱，软装咱不算。好吧，窗帘什么的咱都先不算，家具也先不算吧。 嗯， 好啊， 好， 咱算算到底装修一房子60平米的得多少钱。先问问蔡总，咱都一开始得需要点什么呀？如果是老房子肯定还得拆呀。 对，但是就是咱先明确一点，今儿聊的是成本是吧？ 成本啊。 嗯， 今天上这节目是有点压力的。 算的都是啊， 对， 老在家里自己捣鼓的账啊。 嗯， 这好像是那个说句不好听的，脱光了上节目一样。 得亏没有视频直播呀。啊， 对对，咱说成本吧，装一套房子一上来干嘛呢？那个做方案就不说了，咱直接说现场的事儿吧。 对， 现场事儿，你最基础的水电得要施工， 嗯， 然后呢，格局是不是还要调整？拆墙建墙， 嗯。 对吧，那这些之后呢，其实这都属于基础工程的范畴，对吧，然后就是剩下的就是刷墙铺地，然后那个类似这些基础施工的作业项目。 嗯， 另外呢，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叫人工费和辅料。 嗯， 这方面的一个内容。然后还有很大一块就是我们说的主材，主材包括什么呢？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您比如要做定制衣柜的话，那还有一部分衣柜的这个报价啊。那么除此以外，像后期的一些软装类的，像灯啊、窗帘啊、电器啊、家具啊，这些其实都是构成了整个装修的一个造价范畴。 嗯，好，那一开始咱们来说一说水电装修，咱就只当它是新的毛坯房来装啊、 嗯、 咱连拆的费用也不算在里边。 对， 水电装修60平米大概需要多少钱？ 水电装修如果是新房的话啊， 嗯， 如果控制好了的话，一分钱不花也是有可能的。 哦， 啊，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很多新建的这种商品房、毛坯房啊，它的水电的点位布局走向已经非常到位了。 明白了 啊。嗯，这里边呢，就说有一些那个点位不是很规矩的，我们需要做一些微调，但是基本上做断点改造就可以。 哦， 不会很贵， 费用也不会太多、啊、 不会太多，因为它都是就近原则。比如这块有一插座，我想往边上延，往边上这个移50公分， 嗯， 那么这50公分实际上它不会涉及到太多的材料和内容， 嗯， 人工费相对来说也能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嗯、 啊，这个其实可以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好、 哦、嗯，哎，那线呢，线用不用说？就比如小棒说我这60平的这个、嗯、哎，我这60平我要装一个中央空调，我原来这线可能不行，我要换成功率更大的线、嗯、 对对，是这样，就是比如要真有这种情况的话，那需要从这个，就是需要从配电箱啊，直接单独接一根就是六平方的电缆啊，到这个空调主机的位置。那也就是说这部分费用是要单算的， 嗯， 而且这种线径越粗，它的这个造价就要相对的高一些， 嗯 啊，但其实这种啊是一个特殊情况吧，可能也就占到10%， 嗯， 20%可能都没有。那普遍的80-90%的客户可能都是简简单单的，我就着原来的点位直接就把面板装上，我就可以用了。 嗯 嗯 嗯，好，这样咱今天大气点、嗯、啊，水电不要钱啊， 嗯， 不用改。好，接下来继续，我们可能那墙面您不得刷刷呀，地您不得稍微换换啊？ 对，它是这样。咱们先说刷墙。 好， 刷墙的话呢，一般像60平米差不多两居室嘛，两居室标准的涂料的用量啊，咱们现在涂料基本上都是4升一桶的，家用的话4升一桶、嗯、那么这样的话呢是2桶面漆一桶底漆，差不多它的费用呢应该在1000块钱左右， 成本，总共的费用、啊、 成本 啊、哦、成本1000， 材料成本1000块钱， 嗯， 人工费呢差不多也合到1000块钱， 哦， 这是涂料的费用。但是涂料往下还有内容呢，因为你那个墙面不能直接刷呀，你肯定还要找平， 嗯， 打磨，这还有一部分人工费在里面， 嗯， 这个下来的话呢大概也得在1000块钱左右。 好 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咱们完成墙面的一个内容差不多就要花到 3000多块钱，这是成本。 对， 对，也仅仅是成本。如果要是说小胖说了要求更高一点，那个我像再铺个布啊什么的、 嗯、 这个就单说了。 对， 所以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成本， 仅限于刷墙。 哎，是是是是 是、啊、对、 嗯、好，刷完墙， 刷完墙然后咱们说地面吧。地面如果平整度够的话，平整度够的话，咱们可以不用，假设不用找平， 嗯， 我们直接铺地板， 嗯， 地板现在能够达到咱们室内使用标准的这样的地板啊，大概它的这个成本价差不多要在80块钱左右一平米，再便宜的， 一平米80， 对，您说您能买到40块钱的、50块钱的，能买着，确实能买着，但真不建议您用在家里，这种它肯定是不环保的。 对 啊，咱们按80块钱一平米算， 嗯、 那60平米的房间需要多少地板呢？按照正常，比如说我们按照80%的得房率啊，60平米也就是套内是48平米， 嗯、 减去厨房、卫生间加在一起减去8平米， 嗯， 也就是说房间的面积差不多是40平米左右， 嗯， 40平米呢，咱们说80平米，80块钱一平米， 48×32。 嗯， 三千， 嗯、算便宜点，三千， 而且咱们说的这个也就是按80算的 啊，对 啊，如果小胖又说了啊，我必须得要那特好的纯实木的， 踩上去像棉花一样的。 对对对，那个 啊， 我没按 那 个算啊，没按那个算。 嗯， 这是材料的费用， 这是材料的费用。 那人工呢？ 也包含人工了，也包含、 啊、也包含人工， 因为地板是含铺贴施工的嘛。 好的 啊，这个就全都有了。 嗯 嗯，这是地板。 嗯， 另外呢，就是咱们说一说啊，刚才其实这几项说完，就是水电有了，墙面有了，地面有了。 嗯、 其实 基础施工差不多， 客厅和卧室就差不多了。 对， 客厅卧室就差不多。那咱们说说花费最大的两部分， 厨房、哦、 最大的还没来呢， 最大的还没来呢。啊 嗯、 对， 先说卫生间， 那个、先说卫生间。好。卫生间马桶 要撸起袖子开始说了啊， 对， 嗯， 马桶总要有，然后呢，浴室柜、水盆、龙头、花洒，这些全部算在一起，它的成本是多少呢？哎呦我天，我今天说的都是成本。 哎，但是你不说，比如防水啊什么的，这都不算了吗？ 咱先从材料 好 反着说吧，倒序吧， 好的好的， 正序，这是倒序， 好，嗯。 先把材料这样算出来啊，这个洁具类的差不多怎么着也得在2500块钱到3000块钱， 差不多， 能便宜点，2500块钱， 2500，好， 2500，然后呢，那个洁具啊， 嗯， 瓷砖大概需要多少钱呢？瓷砖，比如说咱们一个那个3平米的卫生间， 嗯， 瓷砖差不多需要这个7平米左右，墙面需要7平米，地面差不多需要3平米， 嗯、 也就是需要10平米的砖。10平米的砖呢，砖按照1平米，咱们便宜点，50-60块钱，50吧。 嗯， 50，7平米350。 啊，350块钱。 350块钱，或者打点富裕量，还有损耗呢。 嗯， 对吧？ 400。 然后对，400跟洁具算在一起，洁具是2500，算在一起是3000。 3000块钱。 3000块钱。 嗯， 吊顶。对吧？吊顶差不多， 啊、这是一定得做、啊。 吊顶包括那个排风， 对对对对对对， 照明，现在这种几合一的这种， 嗯、 卫生间的用电器，算在一起的话，差不多一平米合到吊顶，差不多一平米合到100块钱， 嗯， 100块钱的话，3平米300块钱， 嗯， 300块钱，这是3300， 3300了， 3300， 嗯， 对，行，这些说完了。咱们说基础施工的 防水啊， 对，基础施工包括防水，包括贴砖，这样一个卫生间下来的话，差不多要，基本上要1500块钱。 嗯， 就是人工费用也在里边了， 人工费加辅料， 就这个防水，因为要做到墙上面去。 对对，淋浴区要做到1.8米，然后非淋浴区也要墙面也要上反。 嗯 嗯，所以这些都做完的话，包括贴砖的费用全部都在里边了。 好的。 这个基本上是卫生间的一个费用构成，咱们刚才说的是、 你不用算了，我这边都帮你加着， 对， 最后我告诉你答案 是 多少。对对对 对, 对, 对、 哎、但是这里像什么水龙头啊、花洒什么的都算在里头、 都算了，都算、算在刚才那个2500块钱， 就基本上您用这些钱的话，卫生间也是可以使的了，完全没有问题的了。 嗯， 对， 你看你们俩都出汗了。 我还行，我是替他的、 我后背已经湿了。 接下来厨房了， 厨房是很关键的、 嗯、 厨房的造价非常高，因为它的有这个橱柜，有水盆，有龙头，然后有这个油烟机、燃气灶，这些都算上的话，包括还有吊顶，咱们这样从上往下说吧、首先吊顶，厨房刚才咱们卫生间三平米，厨房假设5平米，五平米的话，吊顶差不多，吊顶连那个灯算在一起，1平米100，就要500块钱， 嗯。 然后橱柜呢，大概是在，橱柜大概是在3500块钱，这样是4000哈。然后包括墙砖、地砖这些算上，5平米的话，哎呀，今天考数学，12+5=17，17的话，然后咱们算砖，刚才说差不多50-60块钱一平米。1000块钱吧，砖1000块钱，墙底砖都算上，橱柜也说了，然后一个水盆差不多有500的，有1000的，咱按500算，还有更几千的， 是的， 咱就按500算，然后厨房那个龙头咱按200算，对吧？然后烟机和灶具算在一起，差不多得1500块钱， 1500块钱 到2000块钱，按1500算，这个算起来一共是多少钱？我也记不清了。 哎，但是厨房，厨房不用做防水了是吗？ 厨房 其实厨房它如果有些老房啊，厨房有地漏的话，周围一定要做防水。但是如果是咱们那个新房，一般它直接那个排水已经比较规范了，所以它是没必要做防水的。 然后水盆那儿的上下水的这些管道也都含在里头了， 都含在里边了，都含在里边了。 好啊，接下来呢，这个厨房、卫生间两个大头基本上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已经花了厨房和卫生间两个加一块儿花了11500块钱了。还没有算墙面涂料和地面啊，我还没算到最后我再跟大家说。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门的问题。 对 不对，您把这些都处理完了，门您不得换一换呀？ 对呀、 换一门套啊什么的。 对呀、 一会儿咱们慢慢算账，也让蔡总擦擦汗啊。别紧张啊。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回家啊！今天咱们的节目比较特别，我们来算算账啊，坐在沙发上好好的算算，这儿值多少钱，那儿值多少钱，而且今天咱们算的都是成本价。所谓成本价呢，就是我们选的几乎啊都是市面上最便宜的，所谓这个最便宜一定是合乎国家标准的，有正规品牌的这种商品的最低标准啊。我们可能能买到的一些最便宜的，甚至您到宝上啊哪儿买也差不多都是这个价钱。 对， 我们按照最低的一价格来算一下，60平米的房子装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在最开始的时候，刚刚我们什么水电这些啊，我们都忽视不改。 对， 就说这是都不用改的，我们直接就是刷墙啊，然后铺地面啊，卫生间啊，厨房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这些都基本上已经进行完了。下面我们要门是得换一换的，怎么都得换，是吧？ 对，门的话是这样，门咱们就说最便宜的了，现在能用的啊，能用的门，别那种装上没两天就那个变形了，关不上了，对吧？起码得达到使用标准的，最便宜市场上怎么着也得1500块钱， 是 一 个吧？ 一堂门 加上门套， 对，对，咱们这个60平米呢，咱们假设是2间卧室，一个厨房， 一个 卫生 间， 就是4堂门，四、 嗯、 堂门的话呢，1500就是6000块钱， 6000块钱，好，哎呀，原来门这么值钱的哈，好，

越爱家。 好久不见，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哎，汗我觉得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哈、今天咱们这个其实要聊聊这个装修里边的，就是探一探那个其实很难说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成本到底有多少啊。好多咱们出去买东西，人家都说这多少钱啊，800，你便宜点，50，啊不是500，啊也不行，那300吧，我这成本就300近的，好多人都这么说。今儿呢，那当然是真是假，咱不知道啊。今儿咱们真的是来说一说家装到底它的成本大概是一个多少啊？有可能会低一点，也有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咱们算的都是成本的价格，而且刚刚我们也给它做了一个定义，这个我们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它可能不是知名品牌，但是一定是首先是有牌子的，而且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正规的牌子，符合中国的一些所有的咱们的一些质量要求，而且呢它的环保的指数啊什么的，咱们现在其实这些指标都非常的完整啊，这些指标全部都能达标的东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装到的60平米的家几乎是可以住进去了啊。因为刚刚我们把家具啊、门啊、厨房、卫生间、地面、墙面啊什么的我们全都已经搞定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花了38000块钱，还行哈、 还可以啊， 还行。突然觉得、那我要这儿省点那儿省点，是不是我能省出来呢？ 还省啊，就打地铺了、 比如说我不铺地板砖，我用现在那 自流平 yes， 这怎么样？ 冷点 啊、是吧、 是 蔡总说自流平更贵 对，来，刚才我们都说了，基本上60平按那个家具啊，这些钱都已经算完，除了这些还得有什么？ 咱刚才好像没算这个卧室和客厅的灯， 哦 啊，那是没有、 这块算上，估计得在1500到2000块钱。而且刚才咱们说水电就没花钱嘛， 对 啊， 水电没花钱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开发商配的那个面板，您也就别换了， 对， 就原 始 那面板 的面板， 是 对。您说要把那个换一换呢，估计也得差不多1000多到2000块钱左右， 对 啊，所以基本上算来算去就是，压缩到最底线，差不多也得在38000-9000到40000块钱， 40000块钱左右，这是压缩到一个最底线， 这是能住进去的一个前提条件。 对，我们的前提条件还有很多，就是这是一毛坯新房， 对， 咱不是说老房改成这个样啊，如果老房再改的话，您可能得再多掏个1到2万块钱的拆装费用吧。 对，拆除修复加上水电。 对、啊，这可能又得往上翻点钱。 而且这个咱们还没算软装的呢。 啊， 窗帘啊什么的都还没算进去呢。 是的。 就更别说、我得有个空调啊什么，这都没有呢。 哦，这跟房东谈。 对吧？包括您说我要换个窗户分个阳台、我再安个指纹密码锁的那个防盗门、你看这价格又不一样了、 是啊，所以呢咱们价钱我觉得先算到这儿啊、咱算一算为什么大家觉得诶这其实还好啊，好像没有就是我去外边比如说大家咨询的时候报的那么的贵啊，那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呢？啊，当然人家你得允许人家挣钱啊，这是一定的啊、这是首先的。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报的稍微的，是吧？有一些猫腻在里边，或者甚至有报的比这还低的。 他这样很有可能，因为什么呀？咱们说这些刚才说的材料这些价格啊，有一个前提条件，首先这些品牌是一线品牌，那个不存在二线品牌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产品必须得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因为大家不要总觉得符合国家标准是一个空话，实际上这句话决定了这个材料的原材料的采购成本，它是难以降低的。对，您如果觉得我选一些非国标的产品，那么这个价格有可能打一个8折、7折、6折、5折，都有可能。对，但是这个装完了以后它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正常居住的这么一个场所 后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最主要一条就是环保，环保问题，甲醛超标，对吧？那么我相信所有人都不会拿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健康啊，当一个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对吧？我们都要很重视这个问题。 嗯， 所以在选择建材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些大品牌的、符合国标的这样的产品。那我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汗流浃背呢？因为它确实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成本价， 是 一个成本价。这个价格呢，到了终端，到了客户端，它是很难那个体现出来的。因为您在市场买产品，商家要有利润在里面，合理利润啊，当然合理利润在里面，商家要有它的费用，要有它的一些成本，这些全部进去之后，那么给到您的价格会在这基础之上还会有一个浮动，还会有一个浮动。所以呢，给您一个参考，就说我们怎么去判断装修完的一个房屋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第一个物理指标没问题，说这砖别用两天就碎了，那地板别用两天就起骨变形了，那门别装上没两天就掉下来了，这物理特性的稳定，还有一个就是化学特性的稳定，就是我的环保指标能够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起码我住到这60平米的房子里面不会过两天就出现这样那样的免疫系统疾病，因为环保问题而带来的，对吧？那么咱们说这个价格呢，它会有一个浮动，那比如说品牌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对吧？那个为什么那个奔驰宝马和一些国产品牌价格它就不一样呢？对吧？品牌因素占了一部分，另外一个呢还有材料本身呢，它的原材料采购成本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比如咱们说说电线吧，那电线我拿进口的这个铜做出来的电线跟用国产回收的这些铜生产出来的，它成本肯定不一样，那价格也不一样，那后期使用那个消费者说那我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能有什么变化呢？那肯定不一样，因为它纯度不一样，纯度不一样，导电性能不一样，发热的这个指数就不一样，安全性都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是的 啊，另外一个呢，比如装修过程中的一些其他类的辅材，你比如涉及到一些板材、胶粘剂或者是这种防水涂料，还有家里咱们用做刷墙的这个墙漆，对吧？它的品牌还有环保特性的要求其实分的也都非常细。 嗯 啊，我们有时候在市场上，咱们好多朋友觉得我想省钱，那我自己去建材市场买便宜的产品， 嗯， 但是转了一圈下来发现，哎呦，水太深了。就比如说大新板吧，有卖50块钱一张的，也有卖500块钱一张的，你说怎么选？ 嗯， 对吧？50块钱呢，它究竟差在哪儿？500块钱好在哪儿？他也不知道，对吧？但是呢，这市场为什么会价格相差这么悬殊呢？因为其实咱们往大了说啊，就是建材标准其实从环保分类有两种，一种是适合家庭装修的，家庭室内装饰装修标准的这样一个环保标准，还有一个就是我可以用作室外的这样装修标准。所以您在建材市场自己淘半天那个特便宜的材料，它其实是可以用在室外的，但是是不能用在室内的，这个您是没办法去判断的。那如果您用了这些产品装出来的房子会比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价格啊可能还要低一些，但是它是完全不适合居住的，会产生很严重的环保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在选材方面一定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另外一个呢，就像比如施工工艺，您看像这个装修工人啊，比如有一二百块钱一天的这种小工，也有三四百块钱一天的这种专业工种，对吧？那么您说我都请小工过来干活，勉强也能干，做出来活儿，它跟那个三五百块钱一天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个都决定了装修最终价格的一个高低。它是一个因为装修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水电木瓦油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等等这些产品错综复杂交叉在一起，所以咱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去做一个理性的一个判断。 这个好像好多行业也都这样。其实大家现在随着消费的这种就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明了，比如说咱就拿吃饭来讲，某家老字号的宫保鸡丁，那就比别人家的贵，对吧？ 对， 你说它料又比别人家好到哪儿吗？这咱们不知道啊，但是你不仅贵，你要想让人家那名厨给您炒，首先，对，首先您能不能排得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您还得更贵，所以这掏的就是其实跟我们装修差不多， 对， 一个是工人师傅的钱，一个是原料成本的钱， 对， 对吧？ 对， 哎呀，说一题外话，前两天